情的打扰。 下午的十七点钟，让耳朵放轻松。接下来是主播乔伊为您带来的资讯内容。针对此次的台风山竹，应急管理部建部以来首次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要求，派出30000人的救援力量全面迎战。除了受灾省份当地的2.4万余名消防官兵外，应急管理部还紧急调派浙江、江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周边省份6000名消防员和7支国家安全救援队伍集合待命，随时准备驰援救灾地区。退役军人事务部下达计划，明确各中央企业以全系统新招录职工5%的比例部署退役士兵的接收安置任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安置房回迁工作启动，20000余名回迁村民将搬进新居。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9月17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无人车、机器人、风控官、AI 医生等人工智能应用产品均将亮相。银保监会表示，截至二季度末，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46%，显著高于100%的达标线，偿付能力充足稳定。公安部表示，在为群众开具证明的过程中，对能够内部核实的消息，不再要求群众提供证明材料。第12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明2日在天津举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 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陪你沏茶，陪你喝一壶好酒，晒着太阳聊着小时候，一起摔倒我背着你走。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还要和你一起逛遍全地球，走到礁坡帐篷与叶楼，闲着风景看得还不够。

方。其实我最怀念一笑的那段时光啊，可是我的老师们并不这么想。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听音乐唱好歌。我是薛之谦，在这里陪伴各位一路放声高歌。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下的那么深。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精英有话说， 导演陈凯歌。 其实我们在社会中立身，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你生活在什么时代，你才有什么样的作为。时代的力量非常之大，你几乎不是时代的对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时代面前除了顺应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其实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很多的都是关于疑问的教育，我们既要顺应又要疑问，所有的进步都是从疑问开始。 刑事鉴定专家李昌珏。 我一生看过很多不幸的事情，假如我天天去回忆那些不幸的事情，那我就不能向前进了。所以你一定过去就让它过去，然后你会自己感觉到生命的可贵，而且感觉到我很幸运。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工程师孙子宇。 中国港中国路一方面它的意义就是还是要想富先修路，这个路是代表的交通，就是出行更加便捷，更加快捷，更加人性化，大家感觉更舒服。还有一个要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创造。假如你不强，你说你要走出去，人家谁服你啊？ 969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的历史上的今天，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82年9月19号，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脑笑脸就此诞生。1987年9月19号，我国第一部物价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1991年9月19号，第九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正式揭晓。1991年9月19号，首批中国驰名商标产生。2004年9月19号，中国共产党第16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2014年9月19号，阿里巴巴纽交所上市，创美股最大 IPO 记录。以上就是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更多精彩内容就在经典969，我是乔一。欢迎收听经典969，我是乔一。2018年9月17号，搜狗和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在国家网球中心召开了战略合作发布会。会上宣布，搜狗为中网官方唯一指定翻译技术支持，届时搜狗同传将在采访外国球员时提供实时翻译。借助搜狗 AI 同传技术，在比赛期间，球员在接受采访时，现场大屏幕上将同步显示采访内容的中英文双语字幕，不需要球迷掌握多国语言，一样能快速理解运动员和记者们对话的内容。在发布会上，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CEO 段刚、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商务及大客户总经理王丹、搜狗公司 CTO 杨洪涛、搜狗高级副总裁王颖、搜狗语音交换技术中心负责人陈伟出席本次发布会。今天969也来到了发布会现场进行采访，接下来是乔一为大家带来的发布会现场采访报道。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CEO 段刚。 大家好，我是中国网球公开赛 CEO 段刚。今年的中网呢，观众体验呢将再次升级。我们在布拉德球场装了第四鹰眼，使中国网球公开赛成为有四个鹰眼的赛事，这也是在亚太地区唯一的一个网球赛事。我们升级了现场的翻译服务，请搜狗为我们的观众、媒体、官员、球员提供现场的即时翻译，能够更好地进行交流和沟通。 此外呢，我们开发了很多的纪念品，今年的纪念品的品类也更加丰富，凸显了网球的文化。我们场内的餐饮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今年呢，很多网红品牌也将进入赛场。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赢家会福利升级，除去原有的积分抵扣以外，还可以凭借积分参加训练探秘、顶级球星见面会、参观球员区、参观新闻发布会等等相关的活动，能够和球员进行更近距离的接触。 搜狗公司 CTO 杨洪涛， 大家好，我是搜狗杨洪涛。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发布会上向大家去展示了我们基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去做的会场实时翻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搜狗在做人工智能这个研究的时候呢，期待去解决让计算机、让机器能够去理解人，能够去读懂人，然后能够去辅助人与人间交流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机器的自动翻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去帮助中国人解决语言的这种障碍。中国用户在观赛的时候与外国选手去听他们的采访，直接能看到字幕，看到翻译的这种结果。这个外国的选手对吧，拿到中国的搜狗的翻译机这样的硬件，也能够很好的去在中国去游玩去交流。那我们希望搜狗的人工智能的这种产品和技术，也能够在中网这样的一个顶尖的这种体育赛事上带来一点人工智能的这样的这种科技的色彩。 体育竞技是人类自身追求极限的较量，在追求更快更强的过程中，离不开各种科学技术的辅助支持，不断引入各种新兴科技，从人工走向智能，赋予了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更长久的生命力和更多可能性。这一次中网与搜狗的人工智能技术达成跨界合作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未来更多 AI 先进技术的加持下，体育赛事将会变得更有魅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火花。以上就是本次发布会的采访报道，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现在已经傍晚六点了，太阳已经落到美丽地平线之外了，而你是不是也该回家了呢？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哦。我是张信哲。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